时间咧就嚟到凌晨嘅1:14啦。现时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21度，相对湿度92%。 喂，神区。 喂，早晨，点称呼啊？ 早顾啊。 早晨。 哇，今日个 delay 快咁少咗咁多嘅。 系嘛？喂，咁你可以删咗个收音机先咯，你瞄咗佢先好唔好啊？ 啱啱删咗啦。因为之前咧，我记得我第一次打上嚟嘅时候咧，系等咗成分钟啊。即係由我聽電話去到我本身聽緊個頻道，係差咗成分鐘啊！ 唔係因為 可能 YouTube 而家係咪 ？YouTube 係快咗好多噶。你點稱呼啊？阿 KY 係咪？ 哦，係啊，係啊。 哦，係啊，係啊，我即係記得啦，因為你話要第一個打嚟嘅應該係你嚟噶啦。喂，你好啊，阿 KY。係 你好。 冇啊，今日咧就想講下陳志齊啊。 哇！陳士齊有消息啊！ 大和解啊！ 同邊個大和解啊？ 陳士齊同阿陳刀啊大和解啊！即係熱狗嗰個係咪叫黃敬業啊？ 係啊！哇！同熱狗大和解喎、啊，咩事咧？哇！係喂，要聽喎、啊，要聽下你講喎、 啊， 你講嚟聽下先。 我之前咧喺本土台嗰個群組啊，有個益友啊，叫李思思，佢都 share 過出嚟嘅。 系，咁我揾一揾先个图片。O K， 佢自己咧，可能系即系都唔系啲好正常嘅基督徒啦。佢自己走出嚟搞个叫苏灵教会啦。 边个啊？你讲？ 咁咧就阿陈道啊。 陈道系，佢系搞苏灵教会，系。 佢搞个苏灵教会，其实系咪嗰班人咧？系我就咁睇啦，系冇嗰啲读过神学嘅人，即系其实佢话自己系识神学，咁啊就去。做搞呢个教会噶，即系同阿陈云珍一样啊，其实 系咩咁都得嘅咩？ 系两吓 咁都得嘅咩？ 其实一般教会就唔会嘅，一般教会咧，佢如果 系 即系佢要开个分会咧，佢一定系要有个读过神学嘅牧师啊，或者嗰类，即系有一个认证咁样嘅。 嗯， 系。但系佢呢间好明显就冇嘅，因为佢就系、是、即系见到有一班人咧系。不滿意主流教會，咁佢咧就想吸納呢班人，就搞呢、這個搞呢壇嘢喺雨傘革命嗰陣啊，好似係大約2013-2014嗰陣開始嘅。 係。 係啊。咁所以誒， 搞咗個蘇靈教會出嚟嗰陣時。 係啊。 係。 話住話神區，我 PM 過嚟，我 send 咗一條 link 咧，就講嗰時咧一開一個 cap 圖啊，佢笑阿陳道啊，嗰時一開頭咧2016年。他仲笑揾陳志齊啊，話佢呢個花生台級數嘅， 係 跟住咧，去到2018年咧，佢依家就和解啊，就邀請啊陳志齊啊去佢嗰間蘇靈教會搞呢個 course 啊 cap 水啊 cap 水添啊， 係等我嗱，我揾一揾嗰張圖貼出嚟俾大家睇下先，係啦，啊你 send 咗俾我係嘛，我 check 下 PM 先，你繼續啊。 系啊， 哦，揾到啦，得啦，见到啦，系你继续啊 ，K Y。 睇先，讲到边系佢哋就系和解咯。 即系你话佢以前咧就 系 批评佢系花生台嘅级数嗱，陈道咧2016年咧就话斋 Sir 嘅水平啊，即系陈士齐啦，就系、是、花生台嘅水平吓、啊、，take it as 啊咩点读啊嗰、那个啊 K Y。 喂， 有冇睇图片嘅、啊、你？ 哦， 系 啊 ，compliment， 金牌文 美啊， 哦、即系喂呢个字点解？呢、這个英语呢个点解啊？呢、這个 赞美系嘛？系嘛？ 赞美哦 ，OK，take it as a compliment 嗱、啊，又学到一个英语啦，几好啊！屌你系咪真系？呢个听网台学英语个because there are many don't even reach that 吓、啊，咁即系点解咧？呢句嘢系唔系好识啊？ 唔係佢本身咧，就陳志齊評論一條友，評論一個女仔。佢嗰個女仔咧，本身好似講緊，等先，講緊話追究七警啊，無助推進事情。 係， 即係佢咁陳志齊咧就批評呢個女仔，就話咩？誒，俾人強姦都唔使追究責任。 係， 即係話咩六四過咗去又唔使追究咁樣。即佢攞呢啲嘢嚟類比啊，攞強姦嚟類比六四或者係追究嗰個暗角七警，即係關事嘅嘢拉埋一齊。 哦 咁 ，OK。 当时嘅其实佢啲用语都唔系一个即系、就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咁样讲嘅嘢咯，系嘛？ 明白，明白。咁即系话依 甚 个 至 佢哋 睇 咧 都 就 好出 系、 名啦，之前神驹都有讲过啦，佢 是，吓、啊。 有滥用佢职权啊嘛。 系啊，系啊，有呢、这个有报个料啦，系啊。 系啊，所以依家我谂佢哋，即系我就咁推测咧，佢哋应该就系、是，即系除咗最主要都因为神驹啦，共同敌人咧就会唔系。 喂，好嘢啊！喂，阿 K Y 呢个分析讲得好啊，即系屌你老母嗱，你呢个热狗又俾神驹砌啦。你呢个陈士齐又俾神驹砌啦，冚家铲不如有个共同敌人就系、是、无敌神驹咁啊，唉、哎，一齐大和解啦咁样。喂，我呢个分析啱，因为我就系嗰个屌你老母变捻咗佢哋嗰个和解嗰个导火线，其实系冚家富贵。喂，我啱噶，我哋讲得啱噶，唔系点无捻端端和 唔 解啫？ 本身咧，佢哋神学上咧，我唔知佢哋个神学理念系点啦。佢哋应该系 系 差唔多嘅， 系。 但系咧，佢哋碍于嗰时立场热狗同佢写文面啊嘛， 系啊，系啊，系 而 啊， 佢 系 哋 啊。 嗰时个立场政治立场而嚟导致佢哋分开，我觉得系咁样。 吓，咁依个点解又导致佢哋联合咧？就是、因为有个无敌神驹搞嘢啦。 系啊，即系就 OK， 算写文面，即系好似阿郑松泰议员啊。喺 系， 立法會啊，都 系， 搞和解啊嘛， 啱系。咁所以依家咪啱咯，和解咗咯，呢班撚样。 啊，如果有嗰啲咩孔子和平獎，其實應該得頒俾阿神驅一陣到時化文明建制應該就係和解啦，共 哦 同敵人。 ，OK，吓，咪建制又唔关事噶啦吓，屌真系，咁啊，即系所以嗱，即系多谢你报料啦。原来你呢个陈士齐同埋呢个热狗陈道咧，居然间咧就系为咗一个无敌神驹嘅共同敌人，同埋我相信系为咗钱咧就大和解咯，即系又有钱推 系 动， 啊， 又有个神驹嚟到去做呢一个 backup，咁仲唔和解？屌真系，佢啲嘢叫有钱 啊， 齐 同 齐 埋 揾， 咧，系有样嘢，其实呢样唔关热狗事嘅。不过你头先讲起民主党咧，谂起佢哋争取啲嘢，有时候咧真系好唔系好理性嘅。有一次胡志伟咧咪九龙东噶嘛， 系啊， 佢九龙东咧就挂啲 banner，就话要求。咩啊？观塘站扩建，跟住咧去舒缓呢个咩塞嘅问题。 系挤塞啊！ 但其实你一定系冇可能嘅。第一， 系， 你啲观塘站就搞唔到啦。第二，同埋观塘站塞咧，唔系因为个月台唔够大，系因为啲车去唔够快啊嘛。 你讲个 好 地 简 铁嗰 单 班次 嘅。 啊，系咪？ 系呢个好简单问题，啲车唔 系， 够，咁啲人先要排队嘅啫嘛。佢直情 系。 系观塘站，嗰度咧冇人，即系翻工嘅时，翻工放工时间咧好塞咧， 系。 佢系塞到有时候嗰啲地铁职员啊，系唔俾啲人上去月台，或者系收少一条电梯咁样嘅。 系，喂，阿 K Y，你系咪观塘嗰啲益友嚟噶？啲街坊啊？ 系啊， 哦， 系 明白。 啊。 喂，你其实呢一个依家真系上落班时间呢，佢依家系去到月台都冇用啊，系好挤塞嘅。其实系，咁你变咗， 系咯，即系你话要解决个排队问题，你又 call，即系俾多啲位佢排队，咁咪冇解决唔到噶嘛？ 同埋你嗰个位置，你话观塘站嘅扩建。其实佢仲有咩空间俾佢扩建？即系咁点啊？凌空起啊？喺嗰、那个喺观塘道嗰度凌空两边再起啊？你嗱，你租租屋都系观塘人啦，系咪？ 系 收 啊， 和平啊， 系 唔 啊， 系收和平， 嗰 好 个 大啦！屌你，系咪嗱争好远？咁 系 好 啊。 啦，你话观塘站嗰度要扩建嗰个大堂，边有位置俾佢扩 冇 建 可能， 啊？ 嗰、那个位扩建到嘅话，一早20几年前扩建咗啦。 佢要扩建咗咧，尤其是喺嗰个 APM 嘅时候已经扩 系咯。 建啦，使乜咁塞到依家屌你噶啦咩？根本就要行都行唔到，所以我唔搭地铁嘅，而家同埋冇位坐，唔加铲屌你，我唔搭嘅，因为 APM 有 基本 七 上 十四 又 小 系 时 老 得 吹咯。 排部吓。OK，系啊，咁佢呢啲争取其实都几天方夜谭嘅， 系啊， 都不切 排 实 线 际。 又唔 争取话多 见 几条 你 巴士线都还好啊， 系啊，你 你 话 争取个地铁有鬼用咩？ 争取嗰个扩建嗰个即系大堂，真系冇乜意思啊！真系， 同埋其實都飽和㗎啦，老實講，你嗰個地鐵嗰、那個，即係你依家咁樣，你每一日上落班，你睇下嗰個嘅，即係嗰個擠擁嘅程度係去到110幾㗎嘛，百分之，即係個載客率啊，你一睇嗰啲有數據㗎嘛，基本上佢就已經係 系 負載，係已經超載㗎啦，其實係，你仲話你擴建都冇意思啊，我覺得係，嚇、啊，啱啊，你呢個講得啱啊，有個億又話牛頭角好好多喎，好好多咩嗰度？ 因为 系 冇乜 啊， 人嘅嗰度。 嗰时咧，我喺观塘同牛头角站中间翻工嘅，咁 系。 我嗱行远少少去牛头角站，咪好好多嘅。 唔系嗰度上 佢 车 虽然 系好 喺个 多， 位， 吓、 牛头角站咧，就真系细啲嘅，细好 系。 多添啊，比 细 观塘站个范围，但系就 系 冇咁逼咯， 系，咁你系 因为 向 人冇咁多啊嘛， ？OK，咁嗰度 冇咁 都， 多人，即系冇咁多人喺嗰边翻工啊，写字楼冇咁多。 但系嗰度有个咩个多人住喎，有玉莲台有剩噶喎，啊， 唔 即系 系 打咗少 啊！ 啲 你 人 比起 嘅 观塘啲工厦，即系好多系改建咗做写字楼嘅，因为同埋平啊嘛。 ，OK，明白，OK。咁啊，希望佢 系 唔 啦， 好乱噏啦。嗰啲嘅地区嘅议题就吓，就笑死啲街坊噶 同埋 啦。 系讲少少其他日常观察啦，就 OK， 系 好啊， 嗰啲热狗咧， 系， 今时今日仲系唔系热狗咧，都系唔系正常人嚟嘅。我见过， 系， 即 同 系 意， 有啲同事啊，翻咗一个礼拜就搞唔掂。 系热狗 啲 嚟噶， 沟通唔到啊，最尾佢自己走人啊。 系热狗嚟噶。 系我佢唔好讲佢自己热狗喎，佢应该知系做热狗系柒嘅，佢唔敢讲啊。 咁你点 跟 发 住 现佢 咧， 系热狗呢？ 我做 IT 啊嘛，咁我咧就望到佢隔篱个 mon 咧，佢有时候咧就开热血时报啊，喺度听。我心谂，哇咁冷门，你点可以听？ 屌 你叫佢听本土台 但系佢 啦，点会听热 跟 狗 住。 啊？系 冇啊，佢就翻咗一个礼拜工嘅嘛，我系同佢沟通唔到啊。 点样沟通 举 唔到 个好 法 简 呢？ 单例子啊， 系好啊，好啊，好 即系 啊。 无端端喺度即系讲，无端端问我啊，你数学好唔好噶？跟住我话我数学梗系麻麻地啊，其实系即系一般人都唔会赞自己噶嘛。跟住佢又话，咁你数学唔好做 I T 啦，转行啦。哇，好恩，即系佢嗰种幽默感系正常人唔明白噶。 喂，佢即系等于话，你仇师大唔卵识 IT，你读中文嘅，你识閪咩咁啫嘛？即系 系啊，就系咁样。 吓， 唉， 我咁都几串下，即系好唔识沟通，同埋唔识睇人眉头眼额吓。 跟住讲佢四廿几欧噶，所以跟住喺度佢话佢自己有份写高登 app 添， OK，哦。 即系唔系有份写佢识写高登 app 啲人，佢话识连嚟住，跟住又话连登嗰啲咧，即系话连登卖资料啊，点样点样，即系 系， 高登阴谋论嗰啲，佢又同我讲嘅。 哦，OK， 跟住佢话：，唉，唔好信。跟住我咪话：，诶，林祖贤咪都管啊，言论自由咪仲犀利，又卖又即系交啲资料俾警察。 系 Apple A 系 跟住 啊， 嗰个热狗咧就话：，你中年登毒太深啊！ 哦，OK，即系基本上系有预设 跟 立 住 场 啊， 嘅吓。 系啊，因为佢系拥护高登好癫嗰只嚟嘅。 嗱，呢个 KY 呢个益友呢，就点出咗好重要嘅嘢啦，即是话俾人听呢，佢哋呢嗰啲喺连即系热狗喺连登个势力呢，佢入侵唔到啊！佢有入侵嘅，佢当然有啲热狗喺度嚟即系打游击啦，但系佢冇喺高登嗰度咁即系深耕细作得咁耐啊，叫做啊！嗱，你点出咗一样嘢嘅，佢哋系好热爱高登啊，因为而且佢哋有情义结嘅。当年呢，佢哋喺高登系雄霸半边天嘅，佢哋系基本上 系 系你任何一个人反热狗呢，喺嗰度呢，佢就打压你噶啦，就话你人民力量啊、社武啊、五毛啊，总之佢哋系有一个咁嘅情义结嘅，系啱噶，你讲得啱噶，KY 啊，即系 系。 都系观察到翻嚟嘅啫， 喂， 系啊。 多谢你呢个日常观察讲得好好吓。四廿几欧仲 喂， 做热狗啊？ 同埋我发现 系 我想问下，系租租屋系读圣贤噶嘛？ 系啊。 咁你识唔识一个叫一个吴 Sir 啊？好宅嗰个， 吴泽南， 你咁快响全岛嘅喂？ 好宅嗰 佢成日拉热狗嘅，你有冇见到？ 啊，我知啊， 佢虽然系 我知啊。 系我就系想讲话，即系佢其实嗰个阿 Sir 咧，佢 系。 系 好鬼好勁嘅，佢平時上堂講嘢都好，即係好受高深教育嘅，好多條 A 嘅會考嗰陣，咁但係咧佢都係會迷熱狗，我發現 係， 咁 但 係 又唔敢 share 喎， 佢又少少自知之明， 唔係㗎。依家嗰啲咁嘅熱狗，依家系唔敢话俾人听自己熱狗嚟噶，好似屌你谂乜神秘组织咁样样啊！你咁捻光明一话俾人听啊嘛！ 但系佢每一次即系陈云嘅 post 都见到佢拉要， 唔戆鸠咯！嗱呢啲真系戆捻鸠之中嘅极品，屌你个老味！你真系做教师几万蚊一个月，真系屌你谂乜拉埋晒呢个咩嘢，走去奉献啲钱俾呢啲咁样嘅神棍精棍啊？系咪戆捻柒鸠噶？真系！不过冇嘅，有啲人就系咁噶啦。佢有稳定收入又好，高薪厚禄又好，但系呢啲人咧就佢冇办法，即系叫做发达啊！突然之间发达噶嘛，系咪？咁啊，点解咁多钱？ 有啲粉碎执俗嘅， 系啊。 不过我觉得好多人咧就俾即系唔满意泛民啊，好多人喺2016年嗰阵就俾热狗嘅招揽咗， 系。 但系嗰阵时系开始嘅，就唔妥泛民啊嘛。咁嗰时得两边拣，一系清正，一系叶土城啊嘛，嗰阵时候啦， 系， 咁所以搞到有啲人啊误入歧途啦，但系走唔翻出嚟。 系啦，即系希望系依家嗰啲友仔系清醒翻啲啦。呢、這个吸血时报咧，屌你老味，根本就系吸血嘅啫嘛，系嘛？咁啊，喂，咁啊，K Y， 你仲冇咩补充添啊？ 我都冇乜啦，不过系想反映一下个节目，就 系 咧，系，几好啊个 YouTube。 喂，多谢你，多谢你。 有啲图片啊，哇，好正啊！ 多谢 ，K Y， 喂，好感恩啊，真系，一听到你嘅声音。 苹果日报或者高登嗰啲示意图咧，一睇就知嗰一个 section 系讲乜啊？你系咪绿帽定唔知边一个咧？系好搞笑。 系绿帽。够 方便啊！即系嗰救护男嗰只嗰 part 啊。 哦，救护男，喂，多谢你嗰个嘅欣赏啊，真系好感激啊吓。真系呢、這个， 同埋唔知点解电话咧系冇咁清啊！我听直播好清啊 ，YouTube 度 系咪 因为 Skype 问题啊？ 系因为嗰个 Skype 嘅问题，我哋会尽量去睇下有冇啲，因为暂时咧 Skype 都仲系独市，希望你就忍耐一段嘅时间。如果我哋因为你阿派直线咧，其实我又有谂过，你不如有一个直线嘅电话。即係嗰啲叫做固網啊，咁但係固網我又唔知點樣去將嗰個固網嘅電話塞翻落去電腦嗰度駁出街聽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呢一個，呢一個係我哋需要解決嘅技術問題嚟嘅，所以希望啊 K Y 你就多啲體諒我哋呢樣嘢先啊！感恩嚇，多謝你啊！ 好啊 ，OK， 多謝你電話 ，OK， 好，拜拜 ，OK， 拜拜。 啊，咁佢都嗰个观察讲得几好啊，系咪吓？ 不过啱啱讲出一个重点啊 ，K Y 吓， 就系嗰幅图咧，有啲新益友以为我哋嘅节目名叫香港早晨， 系啊，唔系我觉得冇所谓嘅，佢知道我哋夜间热线又好，香港早晨又好，咁你因为呢个好，因为呢个其实都几尴尬嘅时间嘛，你又横跨咗一个。夜晚同埋凌晨，咁因为凌晨就叫早晨噶啦嘛，系咪先？ 系啊， 咁所以冇所谓嘅吓，即系适随尊便啦吓。咁 好啦，咁我哋听下一位益友嘅电话啦，都多谢阿 K Y 啦，佢系即系讲出咗好多嘅生活嘅观察啊，俾我哋听啦，系咪吓？ 系 吓呢啲观塘区嘅益友啊吓，好啦，我哋听下一位嘅电话啦。电话呢就是睇下先，正在接通当中噶啦。咦？点样揿啊？啊，得啦，因为佢咧有个 number pad 咧系俾我打电话嘅，依家系嗱，因为我慢慢摸熟噶啦，嗰、那个平台系即系嗰个 portal 啊吓。 嗯。 正在接通当中噶啦，下一位益友就睇下瞓觉未先吓。有人就话我系火鸡哥，咩意思啊，大佬？什么叫火鸡哥啊？呢、這个好唔老礼啊！呢、這个名系我唔接受啊！我又冇偷电话，咪先屌真系啊！好，电话接通当中，似乎呢位益友系瞓着咗咯，系咪啊？不如我哋 听下一位啊，好唔好啊？ 好啊。 从通话移除，好啦，移除咩啊？得啦，移除咗啦，好啦，下一位啦，因为呢个益友唔通啊吓，到下一位。到下一位嘅益友啦，诶、欸、喂，点样可以删咗佢个电话？依家打唔到俾第二个喂， 咁奇怪， 系啊，不如我熄咗佢再开过啊！你再咩好嘛？喂，早 好 晨， 啊，诶， 听到啦嘛？早晨， 喂， 喂，早 喂， 晨 早 到 晨， 你啦， 系， 系你点称呼啊？ 吓， 喂，我系 喂， 神驹啊吓。 我系姓刘嘅， 系刘生你 早 好， 晨你好， 系刘啊。 系我知啊，刘生你请讲一下。 喂， 系请讲啊，到你啦吓。 收唔到喎，收唔到喎。 点收唔到？因为我哋都听到你讲，你可以一路继续讲啊，你请讲一下。喂？哇！呢啲就系好似佢收咗线喎，系咪啊？喂，再打多次啦，好唔好 系咯，可能 Skype 问题啦，唔知。 啊？啊，可能时间问题啦，再打多 系 次 啦。 啦。好啦，咪依家再打多次个电话，睇下通唔通，唔通下一位啦。因为咁样都几费时失事吓。如果唔通就下一位啦，吓、啊。正在拨号嘅吓，个、啊、电脑都系显示系。睇下接通咗未啦，就似 已 乎 经 系。 喺六九九 哎，好啦好啦，唔通啦唔通下一位啦，好啦，唔通下一位啦，唉，唔好嘥时间啦，真系。喂，大佬，我哋 airtime 好有限嘅，你知每个礼拜。好，下一位嘅益友，因为我哋又要逐个电话揿出嚟嘅，屌，好捻麻烦嘅，知唔知啊？ 好啦，落后。 好捻落后嘅，有我哋，屌你，好似人哋以前嗰啲拉嗰、那个，即系电话以前要扭嗰个盘噶嘛，知唔知啊？ 要拨轮呢？ 拨轮啊，屌你乜真系周星驰嘅，即系拨个轮嘅要啊！好，下一位嘅益友，不如由尾打翻转头啦，有事系呀，真系 系咯， 费 呢 事有 最 啲又 最 瞓咗 安 觉， 全嘅。 系啊，有益友瞓咗觉嘛，费事啊。好，下一位嘅益友，早 喂， 晨， 陈 点称 哥 呼 你 啊？到 好， 你啦。 系早晨。我话我叫Levi 系Levi 系 Levi 我 你好，Levi 请讲一 系 下。 你好，你好你好系，话说我先啦，冇事。陈哥话说我打上嚟咧就系想同你即系分享一下关于我喺呢个礼拜入边咧即系深水埗嗰度咧嘅见闻嘅， 好啊，请讲一 系。 下。 话说咧我就喺今个礼拜嘅一啦，就同我嘅一个 friend 系即系喺教会嘅 friend 就一齐去帮深水埗一个堂啦入边嘅一个老人家帮咗搬屋嘅，系啊， 系帮搬屋啊。 系咁，因为咧即系嗰个即系老人家都好鬼死老啦，都真系即系我可以用手无缚鸡之力嚟形容佢嘅。 系。 系啊，咁咧，喺搬屋嘅時候咧，咁我就咧，哇，真係親眼見識到嗰啲唐樓嘅環境，即係入面嘅環境係幾咁惡劣嘅，真 系， 係認真。我以前係從來都未去過深水埗咁地方， 系， 咁所以啦，我自己又唔係話啲咩祖國富貴嘅人家啦，咁係啦，咁我就即係都真係，哇，見識唔到咗好嘅情況嚟嘅。咁就 吓。 話說咧，咁我就咧，即係咩嘛，即係不嬲聽我哋節目嘅，就聽到啲所謂嘅鄭棍啊，嗰啲 Seven Life 之類咁嘢啦。咁我其實我就都好懷疑嗰啲 即係不論係泛民啊，定係咩本土啊，啲咩又好啦，哇！講到佢哋咁鬼大義凜然嘅，咁但其實到頭來，佢哋真係有冇話，即係學你話齋咁落區，即係親自咁去關心一下呢啲人咧，或者親自咁去視察一下呢啲咁嘅情況咧？ 係 因為即係不論衞生惡咩，即係面即係同學，不論係衞生環境啊，定還是嗰啲咁嘅面積空間都其實破壞惡劣嘅，我都。 唔，當然佢哋係好老實講，當然佢哋係唔會關注即係唐樓嘅居民啊嗰啲嘢啦，係咪？屌，佢都大議員嚟噶嘛，個個都係。 係啊，即係出身尊貴。 吓佢点会坐喺我哋嗰啲即系以即系基层嘅市民，尤其系㓥房嘅居民又好，即系嗰啲嘅唐楼嘅居民又好，系嘛？ 系啊，系啊。 好阴公噶，所以系嗰啲环境又恶劣。 系啊，同埋，真系有时谂下，我住喺嗰度嗰啲，基本上都真系七八九十歲嗰啲，有時諗下佢哋全部都踩樓梯喎，咁嘅身體，咁嘅年紀踩樓梯，其實都真係我見到都覺得有啲都可以。 所以咪都係好多謝你㗎，你肯即係做呢個義工咧，去幫助嗰啲長者去搬屋咧嚇，其實都係做緊一啲好事嘅，積緊積福積德㗎，呢啲係嚇都好事嚟㗎，呢個係阿 Levi。 系嘛？即系其实即系冇讲话即系唔知福气唔福气啦。即系咁，但系其实就我觉得我自己有气有力，今年都即系廿岁出头啦。咁冇理由喂，即系同埋系咯。我虽然唔系话大只，但都唔系话细份。咁我见到一啲有需要嘅人，咁即系出下力都即系应该嘅。我觉得 系 自己都假。 明白喂，咁啊多谢晒你嗰个嘅。即系做义工嘅见闻啦，阿 Levi， 咁你有冇咩补充添啊？ 补充啊，补充嘅就系、是即系其实即系阿神区啊，即系其实我都觉得你哋呢个电台啊，真系够晒贴地噶， 系， 同埋 多谢。 即系其实系啦，即系其实系啦，即系其实我都即系觉得啊，阿神区你嘅声音其实都真系系真唔可以冇，因为你真系。哇，講咗好多我哋啲咁嘅平時小市民都諗唔到，甚至即係我哋都唔會懷疑嘅問題啊。 係，多謝多謝，冇咁講。 加油，真係加油，真係需要你嘅香港。 好，喂，thank you， 多謝曬 你。 多謝啦。OK， 多謝你電話嚇。OK， 拜拜。 拜拜。 咁啊，好多謝呢位益友，即係分享咗佢嗰個做深水埗嘅義工嘅經歷啦，亦都係即係佢哋除咗有心有力之外咧，就係、是。亦都系一个很好的见证嚟嘅，即系话俾人听人间咧有情吓、啊。好啦，我哋由尾打翻上头啊，系咪？屌， 系打尾二嚟噶， 系打尾二啦，系啊。因为费事咧，一有咩嘢嘅唔通咧就好麻烦。喂，早晨，点称呼啊？ 早晨，系姓柳啊， 系柳生，请讲啊。 柳生连个柳啊，系。 哦，柳生吓， 系啊。咁今日就打嚟系想讲呢个中国嘅文学嘅 文学啊， 文学中国文学 哦，文学请讲一下。 系、啊、咁，请问阿神区你有冇睇过呢个《红楼梦》啊？ 《红楼梦》啊，冇喎、 啊，冇啊。咁、啊、其实真系好好睇嘅本嘢，打嚟就想，其实就唔系讲文学嘅，想讲政治嘅就系、 是。系好啊，好啊，请讲。 想讲呢个嘅。其实阿神区你系咪认为啊，中国人应唔应该有民主啊？ 呢、這个我冇乜意见喎，中国人应唔应该有民主系吓、啊？你认为应唔应该有民主先？ 其实 吓、 啊其实中国人就分几样嘅，首先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中国人啦、 啊， 香港嘅中国人啦、 啊， 台湾嘅中国人啦， 吓、 啊。咁、其实台湾同香港嘅。 阿柳生有啲人又唔觉得自己中国人嚟嘅，台湾啊、香港都有啲系，咁啊呢个即系补充俾。 咁啊系一个嘅，佢哋自己唔认同嘅现实啫，自己讲嘅中文就话自己唔系中国人，呢、这个完全系错误噶。 唔系，咁你想表达啲咩意见咧？即系话你又有唔同地方嘅华人啦，咁啊点咧吓？ 即系话其实。台湾啊，受过呢个日本嘅统治；香港咧受过呢个英国嘅统治。咁其实就可以啊，脱离呢个华人嘅劣根性。但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咧，就曾经啊 发生嗰啲文化大革命，就根本上灭绝呢个人性，就唔配有民主吓、啊。但系咧，其实而家民主派好多都系话支持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实行咗民主化。咁其实我唔系几赞同嘅，咁就想表达呢个嘅政治嘅立场。 明白，即系你觉得系，你觉得中国唔应该搞民主系咪啊？ 大陆嘅大陆 吓，唔系你好似一路食紧嘢，一路讲嘢咁嘅喂？ 吓冇啊！ 吓唔系咁，你即系点？你即系总之嘅意思，即系话大陆唔应该搞民主啊？咪咩意思啊？系咪啊？ 系啊，咁啊，陈区又有啲咩意见咧？ 我冇乜意见、啊。第一，我唔会去帮中国人争取民主。第二咧，就想讲咧，就话呢啲身份认同嘅问题咧。就係、是、有一啲人咧，即係話我補充翻個資料俾你聽啫，即係話有啲人，比如話有啲香港又好、澳門又好、台灣又好，咁佢哋都未必係會有一個身份認同係中國人嘅嚇，呢、這個就即係邊一個補充嘅資料話俾你聽嚇。 咁你自己又點樣定位自己嘅身份咧？ 我自己定位嘅身份，我咪香港人咯。咁仲想点啊？系咪先？即系冇所谓嘅呢样嘢系。咁有啲人话自己中意系中国人，比如话好似你咁，你话认为你系香港的中国人，咁都得噶。港大不嬲都有民调噶，呢啲系年年都有做噶。 系港大嘅民调，但系个事实就系、是、香港人做嗰啲行为根本就同佢哋口中所不似嘅中国人就冇异啊嘛。 呢、這个我都部分同意噶，我部分同意噶，呢、這个系。的确系有啲。 你睇下年年嗰、那个尸检系过后嘅呢个地下成、啊、全部都系嗰啲飞嚟喎，入场片嚟喎。 吓、啊，你讲话佢哋唔整洁方面吓、啊，你讲呢啲有啲方面我都同意噶吓、啊，我冇话完全唔同意噶，不过佢哋个身份认同唔系中国人啫嘛。 系身份认同呢啲嘢就好主观嘅啫，其实我觉得。 咁当然系主观啦，呢个系好主观嘅一个感受嚟嘅啫嘛，系呢、這个当然系好主观嘅，我同意系主观。 同埋，亦都系对泛民咧有啲，自从听完阿神区你嘅节目咧，都对泛民有啲彻底嘅转变嘅嗰个观念系。 吓、啊。 即系如果我听你之前都系一个支持民主党嘅人嚟嘅，咁自从但系听完你之后就觉得其实民主党都系一班思维早餐嘅议员啦。 啊， 咁、 啊、 我开始觉得对呢个民主派死心啦，因为佢根本唔系帮紧呢个香港人去到争取佢哋应该有嘅嘢噶嘛。 吓、啊，哦，咁都好啊，起码你知道呢一个民主党就唔系。即是帮紧香港人的，咁都有得着嘅。听我哋节目， 其实本土派又系咪真系有用呢？其实全部本土派都系得把口嘅，冇一啲实质嘅所谓行动 嘅。第一，本土派有行动，嗰班又俾人拉晒坐监啦，已经系。第二就本土派个选举之路就走到尽头啦，已经系。咁你想佢有咩作为呢？吓、 啊？但系我系想讲，根本咧， 系 香港人咧就系华人。华人的特质啊，就系、是、唔会对当权者有任何嘅反抗意识嘅行为啊嘛，呢个先系最核心嘅嘢啊嘛。就算你系有一部分小撮嘅人系反对呢个政府又如何啫？大部分人都系支持政府做顺民啊嘛。其实系所以话本土派做嘅嘢咧，有冇做过咧？系有，但系有冇用咧？系完全冇啊。 咁冇用，唔系咁你咁讲，我最后人都系好喺虚无嘅，做人都冇用嘅，到最后都系死嘅啫嘛。咁不如咁唔通依家瞓觉安乐死咩？柳生即系咁做人咧，我咧有理想系啱嘅，但系就唔好系即系讲一啲理论出嚟，系连自己都唔信啊，或者根本完全说服唔到任何人啦、啊。咁我都同意嘅，但系你话本土派完全做唔到嘢，或者你认为本土派系即系根本上系咩？我觉得根本本土派依家系。根本是全方位去打压紧佢，根本佢都冇发展嘅空间。你想佢能够做啲咩咧？系咪？佢连议席都冇。 本土派，屌你！本土派自己都系搞紧内斗啦，自己都未曾啊统一这个派内嘅意见，又点能够对外咧？ 本土派就不嬲都系唔中意统一噶啦。 吓，唔系呢个唔紧要啊，你可以尽情发言，冇所谓，你中意讲啊讲啊，冇所谓。你因为呢个本土派本身就唔中意有大台噶嘛，你话佢里边有内斗啊，咁呢啲咧，喂，毛泽东话斋，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咁我唔觉得佢哋里边有一啲嘅就住某一啲议题有争议咧，系有咩问题嘅吓？ 唔系，其实党内冇一个主流嘅思想系好大镬噶，其实有冇谂过 啊？咁点啊？唔通搵翻热狗出嚟做主流思想啊？啊？ 梗系唔系啦，搵个，但系搵个正常啲嘢嘛。 咁搵个正常啲，咁佢咪慢慢酝酿出嚟咯，唔急噶。我觉得唔急噶呢样嘢系，咁你唔好搵香港民族论咪得咯，好简单啫嘛。咁佢咪慢慢再酝酿一个新嘅。嘅论述出嚟咯，我觉得呢样嘢需要时间嘅磨合，同埋去整理嘅，唔系话你咁样噏啊噏到出嚟嘅， 系。 咁你俾啲时间人哋先得噶吓，咁我谂唔系咩都要追求统一噶。喂，你有冇咩补充添啊，柳生？ 冇啊。 OK， 咁啊，多谢你电话吓。OK， 多谢晒你。 好啦。 好，拜拜。 好，拜拜。 吓。 咁啊，都聽到佢嗰個意見嘅，但係有啲人就係佢唔追求統一，佢先至走去本土派嘛，你明唔明啊？佢追求統一就去咗做大中華派啦，嚇！ 就係拆大台嘅文化 啦，係啦，咁所以就即係啦嚇，即係呢樣嘢佢慢慢去理解啦。我覺得係你都唔急噶啦，橫掂你依家都係你本土派都冇嗰個所謂嘅即系嗰个生存空间都冇乜，你冇得选举嘅咧。依家系其实系系咪先啊？好啊，咁我哋听下一个益友电话好唔好啊？ 好， 好下一个益友啦，由尾打翻头啊，系嘛？ 系 ，OK， 由尾打翻头，咁啊易啲啊？你明唔明啊？即系起码你嗰个益友系冇瞓觉噶嘛， 都费事嘈醒益友。 系啊，有阵时你屌你好紧尴尬噶，人哋。瞓咗你又走去打电话吓、啊，好啦，下一个益友啦，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嘅吓、啊，咁咧就系睇下先吓、 啊。喂，陈 早晨，点称呼啊？早晨 ，B 仔 ，B 仔 ，B 仔，请讲 B 仔。 喂，想讲下依家香港呢、這个政治嘅局面嘅。 好啊，请讲下。 即系依家香港个政治局面其实就即系好低迷啦，就冇乜人关心啦。你讲过先呢样嘢， 嗯嗯， 即系其实香港最多人关心政治系咩时期咧？其实就系2014至2016嘅嗰个时候啦，因为嗰个时候有政改啊、政通啊、鱼蛋革命啊嗰啲啦。 系喂啊，因为呢个益友你可唔可以对咪少少讲啊，或者揸住个机讲？ 我揸住喺个机讲噶咯，已经 吓系你对咪少少得吓，听到啦，依家请讲一下，即系话啲政治低迷吓。 系啊，其实即系嗰阵2014至2016嗰阵，香港人系最关心政治嘅时期，点解咧？其实就系嗰阵就即系都有啲出色嘅议员啊，譬如郁敏啊，咁佢嘅论述系好清晰啦，咁即系我哋都即系我哋一般市民睇电视都可能啊。佢講完之後都幾有道理喎，咁樣或者有啲出位啲嘅議員啦，譬如卓茂啊、大狗啊呢啲一掟下嘢咁，即係佢哋你唔好理好唔好先啦，但係佢哋呢種行為都會 draw 到人嘅 attention， 都會即係關心下政治啊，即係呢一種。咁即係再加埋種種嘅運動，咁其實呢種係令到大眾即係。比較即係會參與咁啊，俾呢啲中央吸引到。但係自從 DQ 咗之後，即係得翻泛民嗰班咁嘅人喺度，即係佢哋係好講義態啊嘛，佢哋唔會出去掟啊掟嘢。 係，喂，你可唔可以大聲大聲啲啊 ？B 仔聽得都有啲益友都聽唔到啊，因為 即係其實係咪講呢個麥係咪要比平時再大聲少少？因為其實我用翻平時嗰個音量啫。 唔係你對住咧，你知啲啲麥風咧有個麥咁，你直頭對住個麥講，你唔使貼住耳仔對住個麥講啦。你校開個 speaker 對住個麥講。 哦，係啊，依家好冇啲，依家好冇啲。 嚇！唔係你對住麥講喎嚇。 我都對緊個麥講。 係得，你繼續啊嚇。 即係泛民佢 哋係搞一啲即係遊行啊，比較呢啲，即係其實你搞遊行都即係仲埋你又冇乜論述，咁你點吸引到人嚟參與？咁其實依家呢個政治，跟住本土派嗰啲比較激進嗰啲，又俾人打去坐監或者唔俾選啦。咁其實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你想提升到香港人多啲參與政治，其實你係一定要即係學你話齋，你係要懲罰班泛民，即係你要選票懲罰佢哋咯。即係因為 啱係啊， 佢哋咧就會壓住個位，佢哋壓住個位，咁即係市民佢哋又唔係好做市民優級，俾唔到即係佢哋啲論述吸引唔到市民。咁其實如果你唔清算佢哋咧，佢其實政局其實就好難改變嘅。因為你只要清算佢哋，你清算佢哋係為咗咩？其實你為咗佢哋嗰個即係嗰行為啊、思想係有啲改變啫嘛，其實係咪啊？ 啊！ 即係你清算係真係你想將個成個政治，你想將成個政局去即係改革，即係你想將成即係換，你想將成個政治局換洗牌啫嘛，其實只不過係。 係。 所以其實你冇得搞你家呢個時候，你做咩都冇用氣。你唯一一樣嘢，即係好耐市民可以做嘅咧，就唔係去遊行，唔係去唔係去示威嘅，就係用選票去懲罰班泛民咯，即係將整個政治局面洗牌咯。其實就係、是，我呢個係我嘅見解咯。 同意。喂，咁啊，多謝你嗰個意見先，阿 B 仔，明白曬你嗰個意見噶啦。OK， 多謝你。好，拜拜。好啦，咁啊，听到佢啦，即系佢话要咧用选票去惩罚泛民，咁咧就系可以即系话将嗰个政治局面改变吓。唔好意思啊，佢个电话比较细声咧，我哋打俾下一位嘅益友啦，好唔好啊？ 好。 咁咧就系、是、嗱，你海外啲益友咧，你可以 PM 将嗰个电话号码咧发送到去我嗰个私人嗰个 Facebook 嗰度啊吓。你要发送去我私人的 Facebook 嗰度。喂，早晨，点称呼啊？ 系，我系 Michael 啊，神区周周你好。 系 Michael， 请讲下。 今日想打电话嚟咧，就系即系想讲下理大呢件事件同埋呢个财政预算案嘅。 好啊，请讲一下。 咁首先，即系我头先咧，即系开头听完神区你讲个理大事件咧，我都觉得。其实理大今次学生会，即系虽然佢哋嗰个罚真系好重啦，即系要令到呢、这个关同学，应该系呢个关即系关同学啦， 关蛇吓，唔系姓关嘅佢， 就退学啦，即系关外道 hunter 啦，即系有时我都喺边登都会睇到佢 post， 系 咁即系退学呢啲其实好重，我都觉得好重嘅， 系， 但其实谂。其实他们背后即是因啊神区刚才说其实他们的背后所有的抗争那些其实我觉得他们最后得到这样的罚则呢其实即是怎么说呢其实都觉得有刮即是有少少自己拿来衰的成分的。即 是。对的同意的是啊戆居咯衰戆居咯。 说真的首先你冇理由去抗争嘅时候，突然间你搞个直播出嚟，直播成场抗争。咁你嗰阵时讲大风波嘅时候，你又见唔见阿冯会长，即系冯前学生、前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啦、 啊， 会唔会搞直播去直播自己抗争嘅过程咧？ 梗唔会啦， 再罚多你两钱。 喂，阿 Michael， 你知唔知啊？嗰句嘢咪就喺你个片度 call 出嚟嘅咯，好简单啫嘛。即系佢闹人是非鬼嗰句嘢，咪喺你自己拍出嚟噶嘛。你知唔知道如果一般大學嗰啲 CCTV 啊，有啲好撚舊嘅咋，未必有聲啊。第一，第二就係嗰啲屌你老母起撚曬格啊，未必係高清噶。你知唔知啊？就算係彩色都好，你唔好以為你唔好以為大學嗰啲 CCTV 成日換啊，好先進啊，阿哥。即係你自己拍埋1080p 高清，屌你老母立體聲咁，你唔撚賴嘢。 即係例如最近城大嗰邊學生會嗰個民主牆俾人搣紙。即係個閉路電視啊，都望唔到有邊條友喺度搣紙啦。最後係有條片話有兩個粗大嘅學生搣紙。 嗰、那個喂，你知嗰啲，只要啲閉路電視蒙過蒙太奇，根本上好多學校都係咁噶啦。 係啊， 而且本身養即係 AC One 嗰個都其實都已經有成廿幾年歷史啦，成大即係同李大一樣。咁你閉路電視都唔會有咁嘅聲，所以其實你攞你直播片去做證據，根本上可以 judge 到你嘅喎。 係啊，好戇居㗎，係啊，同意㗎， 好戇居。而且講真，即係你作為一個學生會民選嘅代表，你竟然即係攞成一半嘅民主場去做連龍場，即係限制住成堆學生佢哋發表自由權，即係言論佢哋嘅權利啦。即係你最後仲要搞抗爭，話學生即係話個學校阻止，即係要收你個民主場權利，跟住你又走入人哋十八樓嗰度去監禁個副校長，跟住得到咁嘅下場。跟住仲要私下同个学校讲话，我搣纸啊，你不你可唔可以咁样？即系头先你所讲，即系话咩啦？做剑仔啦， 吓、 啊！咁你搞个咁嘅抗，咁个叫抗争啊？其实系咪政治 show 咧？其实 我嗰阵时踢爆过系政治 show 嚟噶，呢个系我啱啊，我同意啊，Michael 系政治 show 啊。 系啊，成堆犯，你都见到最后成堆。泛民派、泛民泥派嘅議員走咗，李大支持 係邵家臻、黃碧雲啊嘛， 係 啊，係啊，嗱、你記得好清楚啦， 政治疏 嚇你， 即係 記得啦。 我睇係啊，睇 Facebook 跟住其實見到啊有泛民阿黃碧雲，只要有黃碧雲，即係證明民主黨都出現嘅話，你就知道其實泛民喺度做 show 啦。 係啊，係啊，嚇啱啊，我同意啊。 點會特真為點會特登為咗一件事？无啦会出现啦，你见唔见成大搣民主，即系俾人搣纸，有冇见到泛民班 咪系咯， 捧出嚟出声啊？冇啊嘛，顶翻你咪李卓人同咩成大教务即系教务员协会走嚟争取， 系啦， 几张纸再话校长肥上瘦下啦，即系一阵我就形容嗰班泛民点解嗱生钱真系好，真系好啱李卓，即系李卓人真系好啱用个肥上瘦下形容民党嘅真系。因为嗰阵时阿李卓人当即系嗰阵时搞记者招待会走咗成大，跟住佢话用咗肥上瘦下嚟形容呢个成大校长同埋教职员嘅薪金啊，即系公民党佢争取呢个财政预算案唔攞钱，佢哋成堆屋在手，都唔去帮我哋市民去争取个派钱嘅权利，咁系咪肥上瘦下？我就觉得好适合形容， 系啊， 所以就好觉得即系其实。你即系咧，你泛民出嚟做政治 show 攞政治综援，都有时都要真系即系回应翻市民嘅意见，真系去做翻啲实事出嚟，真系去翻争取 系啱 啲权益啦。咁选你做乜啫？如果你唔做，先系托贼 吓 啱。所以其实讲真，嗱，泛民即系一票不投泛民啦，即系区选近了，佢哋出嚟租咩3000蚊。即系民主党仲咁无耻啦，虽然民建联都无耻啊，但民主党更无耻啦，3000蚊 系， 我听系咯， 啱啊，同意啊， 即系呢啲泛民，即系你不你投泛民就会情不理，一直都要制止佢话， 系啊，呢个我哋成日讲啦，系啊，啱噶， 即系系咯，即系觉得如果你投泛，你嘅嗱，大家继续投泛民一定会。即係終身懲罰你啦！雖然我哋啲支持本土嘅，即係連本土派都入唔到場選立法會，但你要投泛民嘅話，咁你泛民就會開，即係就算唔屌你票啊，即係唔公開屌你票啊，佢哋都會喺立法會做 show， 跟住令到即係啲市民好不滿佢啦。所以我就覺得， 呢 啲泛民不得好死嘅啫。咁系咯，而李大嗰单嘢，即系希望咧，就虽然惩罚重，亦都最后个背后都唔啱啦，但系希望呢个关头可以争取翻佢嗰30000蚊。 系啊，我同意啊，嗱，我就系觉得你不如咧，你争取翻个30000蚊先啦，你讲其他嗰啲嘢都系嘥气嘅。 校读咯， 系啊， 李大唔取录你，其他大可能会取录你咧。 系。唔系，同埋佢有澳门身份证啊嘛，佢可以考虑去澳门嗰度就读都得嘅，吓都有好多相关嘅学系噶咁样，我支持噶，佢攞翻嗰30000蚊，我系支持，绝对支持噶。Michael 呢样嘢讲得好好啊，吓 系嘛，而且头先听到有位住观塘嘅友，即系我都系住观塘啊，住九龙湾嗰头啊， 系 即系其实我觉得好支持嘅，因为每次即系喺观塘 放工啊，想即系翻工放工依时间，观塘站啊真系好逼嘅， 系 好逼啦。即系六点几放工嘅时间，你系要同人喺度逼月台啊， 吓、啊、逼入闸啊， 系啊，逼入闸。即系你个胡志伟条扑街啊！你话扩建点扩建先？佢喺成个即系佢成个站喺观塘道上面噶嘛？ 系啊， 点扩建先？ 佢可能要喺周围隔篱，屌你老尾！周围隔篱嗰个回旋柱嗰度，屌你乜全捻部变晒做月台啦！唉、哎，变咗几条行车线都系月台。 即系其实如果你话要疏导交通嘅话，真系讲真，即系疏导嗰度人流，梗系加十班次，或者系真系冇迫于无奈，真系要走去牛头角站啊， 吓 呢啲地方搭啦。虽然九龙湾都好挤迫啦， 吓德福嗰度吓， 系啊，即系我每次嗰度，其虽然每次放学。嗰啲地方，我因為住嗰度附近啦，其實都感受到嗰種逼車壓力啦，逼月台啊嗰啲地方啦，講真，真係感受唔到。咁其實你話唯一真係解決，就好似嗰億友話齋，真係要加強個班次咯。 嚇，好都好難加強啊！佢信號系統好似飽和咗啦。嚇， 而且好似港鐵有時都虧車咁。 係啊，喂，咁啊，喂，多謝曬你電話先啊 ，Michael。 系啊，多谢神吹，同埋多谢租啦，系。 O K， 多谢你，拜拜。 拜拜。 好啦，咁啊，听到晒阿 Michael 嘅嗰个嘅意见啦，我哋就继续接听益友电话咯。 好。 咁啊，由尾打翻上头都几好，因为一定收听啊嘛。喂，呢一个嘅本土台嗰个留言版嗰度都嗱，见到阿 Dave 都有留言嘅，一阵我哋读出啊。喂，早晨，点称呼啊？ 喂，早晨啊 ，Gary 啊， 系 Gary， 请讲啊。 系你好， 系你好啊。咁啊，想讲两嘢嘅，就系帮啲阿谢文莲嘅。 系。 咁今日咧有幸行过去黄金，咁就上个礼拜都讲啦，上个礼拜就去太子谢文莲，今日咧就去黄金。咁就黄金斜对面嗰个地铁出口咧，阿五短人咧就喺度开麦， 瞓 就喺度话。攞返4000元未攞到啊，點樣又話乜乜，又話物物又話窮又話乜咁樣。咁其實呢個聲勢呢就真係得返三個人，得返三個人，三張都冇派㗎啦，一個坐喺度，咁啊一個就五短人就企喺度講嘢，另一個呢就撐住喺支旗度揸住支旗，三個人死文連就最大嘅原動力就三個人。咁就當然咧，有一樣嘢唔會冇嘅，就籌、是、籌款箱， 哦、 即 係 都 係 話 入錢， 支持啊，入錢啦，入錢啊！咁就當然啦，我一定招呼佢嘅。咁我就行埋問阿五短人：，喂，你嘈乜嘢啊？阿長毛都話屌票喎、啊。咁你出嚟講乜嘢啫？咁就係話，長毛嘅言論唔代表我哋。咁我話咁都得。哇！你话喂，国际都改几快喎，真系好嘢我哋。 长毛， 我话我吓， 不代表社民链唔系话。 系啊，即系好似楼下单嘢又系俾阿陈春你踢爆。系啊，挂个牌出嚟筹款，唔系话捐俾楼下，都唔系拎俾佢噶，讲噶咋。 吓， 真系好嘢啊！即系政客心态咯，俾你选到，唉，仲得点？跟住我同我太太一齐行嘅，我太太唔识呢条友嘅，咁我话五短人啊嘛，出晒名噶啦，坐完监仲肥过未出嚟，人哋个都瘦嘅，佢起码肥咗30磅。 嗯， 跟住梗系转个弯就招呼佢哋啦，我唔会同你拗嘅，揸住个咪点同佢拗啊，一直就当我见制，跟住咪转个弯打俾差馆999咯，就话有条茂利喺度嘈咯，第一有冇申请先？第二，我住楼上嘅，嘈得太紧要，咁咪转个头嚟睇戏咯。咁咪四五个差佬，咁咪行埋去咯。原来啲警察都，佢同我督翻我就话，佢哋有申请嘅，咁亦都全程有人睇住佢哋嘅，咁咯。咁我话，咁有人申请都冇嘈到上面啲人啊嘛，嘈冤巴闭，搭个港独言论，咁咪嘈过佢哋咯。咁啊，呢啲见到佢哋唔使客气噶，细文连真系。见到就打电话报警，就话我哋太嘈。你老尾成日就拎个筹款箱出嚟筹款，嘢又做， 系啊， 吉吉， 吓， 系啊，好鬼憎佢哋啊， 吓， 系啊， 同意同意， 态度， 吓， 系啊，阿陈区你讲得好啱啊，即系根本就睇唔起我哋。你啲票要嚟做咩？我而家要新移民啲票， 新移民啲票唔会俾佢噶，新移民啲票除非佢真系贯彻自己嗰个所谓阶级斗争嘅理念啦，否则佢话搞社会民主主义咧，啲新移民都系宁愿拣嗰个所谓即系嗰种嘅所谓乡土嘅情怀啊，嗰种嘅即系同乡嘅情义结咧，系永远都系排喺你嗰啲什么社会民主主义之前噶啦，除非你搞阶级斗争，你话我哋系全部穷人讲钱咁啊得吓。呢样嘢佢哋 咁啊， 其实长毛都背叛嗰个社，都系背叛咗呢个共产主义噶啦，嘥气啦佢。 系啊， 吓， 你福建落嚟嘅，一定系投俾阿工联会嗰班噶啦。 梗系投阿蔡素玉啦，屌唔使讲啦，如果福建落嚟唔投蔡素玉，系咪先？ 点会投俾你长毛啊？摆明人根本就帮你洗咗脑，就知你搞事，冇 point 嘅讲嘢。 唔系当日 即系俾你闹。 唔系嗱，我想大家记忆一样嘅，当日你记唔记得？黄杨达第一次选佢都标榜自己是海陆丰啦，咁佢都有用，即系英文都帮佢用呢、這、一个，即系呢一个嘅，即系呢个叫做系咪学佬话去帮佢拉票啦？喂，呢一样嘢咪就系表达到嗰种嘅，即系情怀咯。呢样绝对系噶，选举就系计人头嘅游戏嚟噶啦。呢样嘢冇得话否认噶。我唔会批判呢样嘢噶。你嗰啲有咩独派嗰啲就系批判呢样嘢，我唔会批判呢样嘢噶，因为佢嗰阵时要选举嘛。吓、 啊、 就咁简单啫嘛，呢啲嘢 我都系嗰句，你讲， 唔系你讲啊，你讲，我讲完嘅其实， 唔好意思，你唔好意思打断咗，你唔好意思，你继续啊，你继续， 唔系我冇嘅，你继续讲啊吓，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 唔紧要， 我都头先喺黄良大嗰度，我老实咪郁敏教佬，肯定郁敏教佬噶啦， 咁当然系啦， 只有郁敏先 系 得咁接错啫， 系啱吓， 系啊，咁啊，仲有啊，写文联诶点样嚟噶？喂，大佬。嗰陣時陳偉業2008年走去鬱敏嗰個私房菜，即係咩牛面嗰度嘛，旺角嗰度，特登揾阿鬱敏啊去出山，係嘛拉埋長毛三條友，你估個綱領嗰啲唔係鬱敏寫出嚟嘅？陳偉業條契弟同埋長毛會寫得出咩？咁啊又係阿鬱敏寫出嚟，咩四面受敵八面威風都係鬱敏寫㗎，而家拎出嚟講班友。 就算濟弱扶傾，喂，呢、這個濟弱扶傾義無反顧都係鬱敏創作噶啦，呢啲嘢係 所謂班友 啊， 係咯，是非黑白都睇唔清楚。喂，最撚尾話社民連阿鬱敏俾人講出嚟，又話鬱敏嘅問題。喂，夠真啊！我當鬱敏輸咗啦。喂，你可以怪鬱敏咩？點解你唔怪個班友咩欺善怕惡或者係恩將仇報啊？ 啊 好啦，阿鬱敏你都人民力量啦。喂，你班人民力量，你老蕭搞咩？人民超市啊！阿陈伟业支持人民超市啊！大佬，你阿萧生都可以信嘅。大佬呃咁多人，系咪？有咧呢句我唔系，诶唔系，即系系啦，咁多事情睇到个情况噶嘛，系嘛？咁你大佬，你阿郁敏咁样经过咁多次去到热狗嗰度啦，又系钱，即系唉，真系惨啊！真系 好惨啊！真系系啊！ 真系惨。咁第二樣嘢就係講緊阿胡志偉啊， 係 阿胡志偉啊，俾人訪問嘅時候講話，要容納嗰啲新移民啊，要要大灣區啊，我哋要融合啊，我哋要睇多啲北向北望啊，哇！呢條友啲人咪真話咯，如果投你民主黨，你咁樣睇法嘅，我冇不如投社民聯，唔係啊民建聯。 吓， 我做乜投你民主党啫？ 系啊， 净系我哋大湾区，你胡志伟做过啲乜嘢啫？我都唔明。 吓， 系咪啊？咁多事情走咗出嚟，又话阿边个即系阿咩嗰条肥仔咧，俾人揿钉嗰条友咧，你胡志伟冇走咗出嚟讲一句啊？ 吓， 啲不知所谓胡志伟嗰啲人， 嗰个揿钉有人玩揿钉嗰个， 系啊，喂，好老实啦，凡。喂，人都唔会信佢啦，系嘛？有晒证据，有晒证， 有晒片嘅，系佢自己搭车西贡啊，嗰个。不过唔好讲啊，嗰个因为佢入咗司法程序未完嘅，唔使讲 佢。所以我哋唔多讲啦，我哋唔知噶，其实都系估嘅啫，唔知噶。 吓，等个官判啦吓。 出嚟讲一堆。 嗯。 系啊，会系冇企喺个党友身边去一齐开会啊？有冇陪佢啊？哇，佢咁受咗伤都唔陪佢去上庭嘅。 嗰阵时开记招，佢话屌你老尾，系咪啊？ 系咯，乜人都出嚟，李柱铭都出埋嚟。我而家唔知边个， 喂，好笑啊！呢个李汉奸咩过一栋？ 哇，司徒华都上埋嚟啊！ 系啊， 我一个人都企埋喺后边啫嘛。 喂，好啦，好笑 呢、 這个， 想只得一个，即系好笑，有水就出嚟抽，啊、即系惨啊！ 吓、 啊，唉，即系我哋敬重啊，旧嗰批啊，即系阿杨森啊，我唔系阿杨森同埋阿李全明，即系都会恭敬佢哋，因为真系睇到佢，我由细睇到佢大，睇到佢哋讲嘢真系有方有路嘅。吓、啊，因为咧，嗰班新一派嗰班唔知道做乜噶喎，系啊，胡志伟嗰啲揾佢做党主席唔知道做乜噶喎， 吓系啊， 系 啊，又走到又搞到咧，又拉队，又几廿个人就离党啊嗰啲，佢冇出嚟讲一句喎， 嗯， 亦都冇话有咩方法去做噶喎，话俾条友揸旗，真系大镬真系， 系依家都大镬噶，系啊。好，喂，咁啊，多谢晒你电话先，好唔好啊 ？OK， 多谢你电话 ，OK， 好，拜 拜。 喂，咁啊，头先。